好啦，咁我哋啊要返返转嚟讲下嗰个啊乜鬼好脚头啊一拍好脚头荷里活演员系啦，边几个咧咁男女都有嘅系啦，咁啊哇喺演嗰啲咩戏系啲戏大卖嘅咧咁样啊，咁啊当然系计佢演过嘅所有嘅戏嘅总收益边个最劲咧咁样，咁啊估下啦，咁样我已经知道啦，咁啊呢个未知啦，其实新年未知系嘛，啊分分未知系嘛。 未知 ，好似我讲嗰边， 明知不过我讲下个股嘅情况之下系点，我扮股下啦。 唔系，其实贴纸就系好简单嘅，就系你边几套戏大收先，咁大家都知噶， 冇 错 啊， 系 嗰啲 啦， 系 咪 啊？ 系啦，即系起码一定有喺嗰啲地方演过，但系好多人演过噶嘛，最近都 系。 咁你会估下？ 男演员定女演员先？ 女先啦， 系 好。 女做 过 咩 戏？ 黑炮 又 系 嗱，我 系黑炮啊， 滚 胆 嚟喎， 系啊 系啊，我 滚胆嚟嘅有分析过，系啊，未系啦，最紧要做黑炮，跟住再加复仇者，你估啊？ 系啦，冇错， 咁啊， 咁即系阿黑寡妇嘅啫喎，你咁 讲，我都系咁估嘅之前，我都系咁估嘅之前， 有做过有 黑炮冇黑寡妇啊，虽然都有黑字。 咁啊，黑炮冇喎、 啊。咩啊？炮 真 系炮 女主角落黑炮之后，哇大佬，唔系黑炮阿妈系嘛？ 好错嘅， 唔识嘅， 定系佢，定系佢个保镖啊？系咯， 阿妹啊， 都有 即 我， 黑炮妹啊， 一两个都系演噶嘛。 黑炮妹啊，应该冇咁犀利嘅，因为起码冇咁多年啊嘛，做戏。 咪但系佢有、嗯、有啊有啊， 讲 咗佢 有 几噶啦，我觉得 一年嘅，净系计一。 我翻一年就得，我一八年，哦，我以为你话系电影一八年，系净系二零一八年。 2018年，哦，一八年啊，死我计一八年啫。 哦， 一八年， 咁 二零一八年， 真系佢个保镖嘅机会大喎，如果系咁。 你翻嚟估佢个保镖，即系个光头女保镖，即系 光 头 系 呢个啊，上个吓 ，Walking Dead。 Walking Dead 入面嗰个揸日本刀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 ，Walking Dead 嗰个女仔。 哦，新年就估边个啊？ 炮妹， 你估佢妹 ，OK， 咁啊，明哥估咗边个啊？个之前， 我之前就估黑寡妇嘅，不过你系咯， 又系估黑寡妇。 我之前系估黑寡妇，唔系黑寡妇基加朵噶啦，我之前我系啦，系呢两个嘅啫，吓，但系结果我真系估错啦，咁就。 基加朵点出神入，点解会成入咧？ 点解佢佢？ 佢又冇份做黑豹，你又点解会估咗佢嘅？ 咁初初我俾呢个贴纸佢嘅， 之前佢冇会贴纸我啊嘛，依家未有贴纸啫嘛，我系之前咁估啊嘛，系咯， 啊出神入都 OK 噶嘛，都 系咯， 都好学得， 系咁佢 都系2017年嚟噶。 我 系 哦， 啊系， 同埋都系得一套都唔够嘅。我而家讲嗰啲系有几套戏加埋啊嘛。 嗯， 佢唔即系佢唔止演过一套成功，即系大马戏，佢演过一套以上嘅。好啦，咁啊冇咩咁，你都讲黑炮都得几个女嘅啫，咁即系唔系得咗几个咗边个啊？即系有演出复仇者都系几个啫。咁啊开股啦吓，咁啊系黑炮妹。 系黑炮妹原 来，竟然黑炮个妹嘅，因为咧原来佢仲有做过第二啲戏啊，咁啊，唔系话一定好得啊，即系知佢加加埋埋咁，咁啊，或者讲下啦， 吓，佢话有做 Ready Player One 喎， 哦， 系啊，有客串嘅， 真系 客串， 哦， 系咯，边度播嘅咧？其实佢喺边度？ 唔系，佢话系嗰啲反抗军，即系个基地嗰度，其中有一条女系佢， 系咩？ 哦。 咁啊真 系， 咁真系睇唔到啦。 惊惊咁滞噶咯 ，Ken 其实都有出过噶，嗰度系即系闪过喺后边啦，春丽啊嘛。 哦， 全部都有系。 O K， 嗱，但系事实上佢系有闪过啊，即系就 系 咁计啫。 嗯，唔系，同埋佢话有套叫《追命列车》，不过呢个我又唔知系边套，有啊。 听过。 啊， 你嗰套啊？ 我知边套，我知边 套。哦， 归公职嗰套啊。 嗯， 系啊，系啊，系啊， 嗯，哦， 所以 佢都卖得噶呢套今年， 哦，唔系佢都有3000多万， 啊，即系嗰啲东挺挺嗰种戏嚟 嘅， 嗯， 咁里边佢又系韩国嚟嘅啫，唔系咩主角嚟嘅，即系有份演啫， 有份演嘅系， 系啦， 系， 咁所以就加加埋埋就佢 四套加埋啊，攞第一啦， 攞第一系。 哦，佢都系主要都系黑豹同复仇者嗰度谂得多啫， 系啦，当然系， 系 咁跟住其实 留下第二名嗰個成炸就其實已經係就係、是、黑豹同復仇者一做嗰扎啦。 咁你兩套最賣座嘅加埋一齊，咁實係呢兩呢套先咁攞曬喎。 係啊，咁你不如估埋藍先啦，估埋藍先再。 藍嘅頭先你哋俾咗貼士啦，我就估係咕嚕嗰個演員嘅。 都係嗰兩套嘅啫嘛。 我就係估咕嚕嗰個演員咯。 咕嚕個演員啊，你估點解咧？ 佢有黑豹有佢份啊。 係復仇者有嘅咩？ 咦唔係 嗰啲 motion capture 嗰啲， 唔係但係嗰啲 可能係有佢噶嘛。 通常唔計數啊，呢啲好似通常。 係、哎、我知啊，藍。 motion capture 係計數㗎。 藍嘅一定係呢個，唔使講 啦。係 係啊。 計埋都唔係佢。哦。 我知啊。 黑豹咯。 藍嘅一定係 Stanley 啊。 係應該 Stanley 係啊。 嗱，其實 佢套套都有 佢。佢真係冇計佢，呢個就唔知點解，我唔明點解。其實應該係啊，真係。 肯定是他 冇计， 系一定是 连呢个 都有 打爆互联网都有佢， 一定嘅呢、這个。 但佢又冇计到佢喎，唔知点计 数。 冇计， 即系可能佢唔系收钱演员都系唔计啊？ 咁嘅咩？唔知啦，总之冇计佢啦，冇计佢啦。 咁样， 咁你估唔估到边个咧？ 咁啊， 其实都系黑炮同复仇者， 应该系金炮啦，系嘛？ 金钱炮你话？ 好啊。复仇者有 其他冇啊？ 复仇者有冇去、啊？ 冇、哦。就神盾局长咧 ，Sam Jackson 啦。 嗯， 系咯。 好似黑豹，好似黑豹冇佢啊。 啊，黑豹冇佢啊，系、哦。 有佢咩？ 诶、啊， 冇、啊。黑豹差唔多全黑噶嘛，大佬，即系差唔多啦。 即系除咗阿华生医生之外，全黑噶咯。 系。 系啦，咁其实有好多人。即係第二嘅，咁佢嗰度全部差唔多黑豹嗰幾個主演響復仇者有出咯，就全部都係攞第二嘅嗰、啊、幾個。 係你估咗邊個先？估咗邊個男嘅第一先係嘛？ 嚇、啊！即係佢有份嘅話，其實有幾個？呢、這個蘇卓有三個。 男一係邊個啊？咁 係 估都估唔到，你真係估唔到啊！ 好難估啊，鬼知我已經知道有冇估啦，係啊。 最奇怪就點解唔係黑豹本身先奇怪啦？佢肯定係兩套都有做啦，但係點解唔係？我都想知點解。 係 應該係因為 有黑豹嘅， 係咪有個第三，即係有多一套咧？ 但 係 佢唔係 number one 啊嘛，你話？ 但係咪兩套戲以外，佢都係接其他 job 啊？嗰個演員 唔係我話佢，如果男嘅話，佢第一名有三個人嘅， 我得名三個人嘅。 哦，三個係一嘅，咁黑豹有份都 係啊。 哦，咁樣， 黑豹都有份啊！ 哇，咁你估啦，即係三個 都有，都係黑豹裏面嘅， 咁三個其實我三個就係黑豹同埋 復仇 者都有出嘅， 切， 都係主要都係呢兩個啫。 嗯， 你數啦，數邊個？ 就真係得翻啊 Winter Soldier 嘅啫喎。 係啊，同埋黑豹 咯，其中一個，跟住仲有一個， 估中啦，終於， 仲有一個， 仲有一個黑豹老豆啊！ 哦，唔系黑豹老豆喺复仇者冇错， 死咗啊！ 好喎， 唔系嗰套系上一套复仇者，唔系今次咧。 系啊， 上一套睇有错，真系死咗啊！唔系计今呢套复仇者，唔系讲紧咁多套复仇者，系今次呢套滑嘟嘟呢套。 嗱，应该我睇嗰个咧，应该就系嗰个星系嗰个星族嗰个族长，即系帮佢嗰个。 嗰个。 你因為呢兩套佢都有出啊嘛，冇應該就係呢兩套都有出。 淨係靠呢兩套戲就已經成為好腳頭啦。 係。 唔係因為佢淨係計嗰個票房收入。 佢拍咗呢兩套戲啫喎。 係。 其實唔係佢好嘅，係佢 lucky 啫。 係 lucky。係 咯，佢拍咗兩套戲喎。 唔知啊，咁但係呢個好腳頭啊嘛，即係話佢哋即係做過而係會掂嘅戲啊咁樣。咁但係咁，咁、哦、所以我都覺得呢個 基本上有份拍呢兩套戲嘅人都係好腳頭啦， 係咯， 有咩位咯？其實係咪佢哋好腳頭咯？ 嗯， 係 咯， 係啊，咁樣又好似好怪喎，咁樣奸 就唔係即係我咁形容好腳頭啫。佢哋其實 suppose 榜叫乜嘢㗎？係 咩、哦、年度最高票房 演員咁啊？ 係演員咯。 哦， 係啊，都所以咪其實咪真係好腳頭有咩關係咧？ 係啊。即係個 N 年前睇過一個榜㗎嘛， 有份參演年度最高票房嘅電影，我唔係佢咁佢都唔一定要主演又參演， 點知有個 KFA 咁全部戲都有佢份咁。 係啊，即係正如我 N 年前睇過一個榜㗎嘛，呢、這個最高票房嘅男星唔係周星馳咯，係吳孟達咯， 因为啊，周星驰有嘅戏全部唔系特有份啊嘛， 刘德华又系， 系周星驰以外嘅戏都有接触啊嘛， 周星驰冇份啊嘛，系咯，咁所以佢一定系最多嘅， 包括周星驰。 可能佢就系林书丽最高票房嘅喎。 系啊， 徐志海系绝对系啦，边个睇啲戏度演出得最多嗰个啫嘛？而家讲咧，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田鸡都可能多过周星驰啦，如果 都有机会噶， 系冇错。 周星驰净喺周星驰啲戏有啫嘛，田鸡点止啫？ 系啊， 唔系咁唔即系仲好多人都多过周星驰啦。如果 唔系你呢啲当趣闻嘅啫，其实呢啲真系 系。好， 都叫讲废嘅，但系即系我哋攞嚟笑啦，即系话佢哋 喺度倾下偈， 即系选咗一班，其实都唔系，其实佢都唔知啊，其实佢喺嗰套戏入边佢都唔紧要，即系例如 Winter Soldier， 喂，最尾出一出啫嘛，大佬， 系有计数。 咁即系话，如果喺黑客入边最尾彩蛋出咗第二个，咁即系第二个得其，咁你复仇者里边都有份嘅人好多噶，例如如果出咗蚁侠，咁咪应该系蚁侠咯，系咪？ 系。 是啊，一定是啦。 佢落复仇者冇蚁侠喎，就 系复仇者有喎，又 系喎，又冇蚁侠喎，即系两套有做晒，总之就有啦。 唔好理佢，系咁啊，即系佢又出美国队长，咪即系美国队长咯，系咯。 系啊， 系啊， 即系根本就唔关事，只话你系有啲好重嘅大收嘅片都未有份演出，咁你可能你有两套加埋，咁你已经系你系嗰个喺个榜头，咁其实系咩意思咧？ 系， 代表咗啲乜嘢咧？系啊，系啊，代表啲乜嘢？ 系， 嗱呢个同唔好脚头嗰个就唔同喎。 系啊， 唔好脚头嗰个真系唔到你唔信喎，系咯。 系，因为 我有个人稿系广口啊嘛，龙宝 啊，有啲唔好脚头嘅演员啊， 呢个唔使整个表都知嚟噶。 哦， 唔使整个表都知， 唔使整个表都知。OK， 系啊， 最衰脚头讲啊嘛， 系啦。 消防毒药啊，嗰啲叫做 系啊， 唔系话佢个演技喎，唔关事喎，都做真啲戏都死啊，大佬你咁玩佢啦，咁黑 系啊， 佢成个 project 冇咗喎，做嗰啲 系，系喎，佢唔系嗰套戏冇咗咁简单喎，系以后嗰系 列再收 期喎， 系咯，连做两次， 系咯，即系已经好难得噶啦，呢个机率都已经 系，系啊，系啊，系啊。 嗯，就系咁啦，系咯， 系啦， 顾下啫，讲嚟 啦。系啊，喂，咁你讲开脚头好啊，呢只我又讲下组合啦，好唔好？喺内地里面咧，我发现都有两个组合咧，系嗰啲演员各自本身可以有好票房嘅，但一撞咧，系基本上啲票房系衰到飞起嘅。系啊， 哦有啲咁嘅嘢嘅又，哦 系啊， 组合 点啊？ 好嘅， 嗱有两 pair 我留意到，一 pair 咧就系甄子丹加王宝强， 撞真都死啊！ 嗱，佢 两套啫，其实 两集冰封侠同埋一个人的武林， 系 哦， 都死， 够啦，够死啊！ 系啦， 另外唔好再合作啦，应该以后 系啦，另外一 pair 咧就系阿郭富城。加呢、這个一个内地嘅女星啊，叫赵丽颖啊， 唔识， 点解咧？ 嗱， 有啲咩代表作咧？佢哋 嗱一套咧一套咧就叫做《密战》嘅戏，咁就收8000万唔够嘅，基本上有 都 蚀咗啦，濑嘢嘅系啊，你都听都未听过。另外一套戏咧就犀利啦，就系、是《西游记女儿国》啊， 哦、這 收7亿几，呢、這个 濑嘢咩？ 系咯， 呢7亿几个数字。你知佢幾大製作，你就知佢賴，同埋佢上一集收12亿㗎。所以阿郭富城加埋呢個品牌係有12亿起碼。跟住之後佢加埋趙麗穎落去呢，唔係成大，係縮小得返7亿几。 但其實佢輸唔係輸喺嗰個女度啫。 係大腳頭㗎嘛。 趙麗穎嘅一個係咪好近㗎啫。 電影小拍，但係電視嚟講佢收視係非常之勁嘅。系啦， 哦， 即系你讲嗰套咩女儿国咁，系咪有啊？梁咏琪嗰度 系啊，系讲，哎，仲有，哎，讲系阿赵丽颖 嗰套啊。 嗱，佢唔系夹郭富城，亦都拍过一套有10亿嘅戏嘅，叫做嗰套啊，唔记得咩，好似难兄难弟嗰套大陆片咧。 嗯。 阿彭于晏同邓超做嗰套，唔记得咗名嘅时间。 咁佢自己其他戏就得嘅，嗰啲一拍亲就 一撞郭富城就死，郭富城一撞真佢又死嘅。 系。 玄學節目啊，開始轉做嘢，冇得解嘅呢啲，總之只係統計上話俾你聽。 可能仲有其他我未留意到嘅啫，係啦，啊，真係， 嗯，要睇呢個報啊，係啦，大家以後 casting 要聽我哋。 係啦，不過幾乎啊，阿黄宝强加埋黄渤都几乎系必得咁齐噶啦。 TVB 有冇呢啲啊 ？TVB 有冇啲必死系必死组合？ 咦，咪 暂时未有留意。 咁呢个咩啊？新喜剧之王啊，有冇阿黄宝强加呢个边个噶？ 黄渤唔系得个黄宝强一个，啊冇甄子丹。 哦，冇甄子丹。 甄子丹。系。系啦，有一次吞又阿周星驰又抹紧汗啊，谂住剪阿丹爷或者剪黄宝强啲戏啊，可能。听完我哋嗰集， 剪都冇用噶啦，因为已经一齐咗啦。 系咯， 系 剪都剪都剪唔走啊，都死紧啦。 系啊，咁就，唉，怕黄 拆两套做得唔得啊？拆两套系，拆两套，拆咗两套喺度， 系都得，有可能系、哦。上次都系咁一剪二系嗰套， 系咯， 唉。可以， 都有啲咁嘅奇怪嘅，原來 係啦，原來係咁發生的， 我都解釋唔到啊！呢啲真係 係啦，唉，冇得講啊！呢個係咪巧合啊，定係運氣咧？真係見仁見智啊！ 好啦，咁再冇， 誒冇啦， 冇啦，咁啊，好再冇嘢，有冇例如玩具咩冇啊？賣尾啦， 嗯， 有冇 玩具啊？玩具有冇咩特別想講？如果唔係，冇乜特別。 你使唔使介紹下個變形金剛嚇？嗰、啊那個咩話嚟緊嗰啲得唔得？ 變形金剛哦，如果你話太佳啱啱電影版哦 ，Steel Series 哦，咪又話第三集麥加登啊， 哦， 即係天火同埋有隻新嘅柯柏文， 新嘅柯柏文。 即係新嘅奧特曼天火合體，咁又唔同玩曬嘅，天火成隻散曬咁著上去勇者王咁嘅。 哦， 係啊， 就唔係好似戲入邊咁樣孭去背脊咁樣玩嘅。 哦，唔係戲入邊係散曬嘅。 哦， 但係舊嗰只就唔係㗎嘛。 戲入邊反而係散曬嘅咩？ 係。 哦，即係玩具真係咁插喺佢背脊。O K。係 啊。 咁佢咪跟翻個戲咁樣合體啊？又唔係。 哦，咁一定跟唔到啊！不過今次就反而係拆散咗隻天火，跟住上半身變咗碌炮啊！ 哦，咁樣， 好， 係啊，咁啊，麥加登又第三集嗰個樣又變咗個爛咯，雲遊車， 即係有塊爛布冚住架架，嗰架係咩嚟嘅？雲遊啊， 係啊，跟住個頭爛咗啊佢， 嗯。咁另外嗰個係使唔使講啊？嗰個咩懷疑成咗咩 War for Cybertron 啊？ 係啊， 咁啊第一版就已經係即係柯柏文就最正啦，應該係咪算唔算？係咯。 嗯，咁第一版就好耐啦，咁佢啱啱新一批就出咗啊音誒唔係震波同埋巴格斯嗰啲啊， 都出咗嚟已經。 係啊， 不過出咗啦，得唔得？ 咁馬格斯就著甲嘅呢、這個咁 OK 嘅。 系，即系佢变咗柯柏文，火车头变咗柯柏文先，累咗柏文嘅物体先，即系后边着起佢着晒上身，就唔系成嚿变嘅，系。 系。都话呢个变翻近时开头我啲玩具咁啊， 但系 中间嘅时候就未。 但系佢唔系变我哋平时见嗰啲车喎，系嘛？ 哦，佢如果你话围城嗰啲，全部都系变翻啲。 佢变翻 Cybertron 嗰时嗰个以前嗰个科幻样嘅。 系佢都话系啦，咁 咪 即系 特别系星星叫啊嘛，佢唔系变咗架 F-15 噶嘛，变咗架三角形飞机噶嘛， 系 即系啊，所以纸飞机嗰啲咁样三支咁样怪样嘅，系，但系佢机械个样系翻之温样噶，最正系。 哦，佢呢度大部分啲样都跟翻之温嘅， 系啊，我觉得系即系麦加登就唔系咁靓咯。 叫做都 OK 噶啦，其实 都 OK 咩？但系佢其他啲似好多喎。 哦、都系 啦，系啦，咁呢个叫做系啦，嚟紧、又有一出啦，系啦，咁、那个沃文叫咩话？音波啊， 系佢嗰个应该嗰只蓝嚟嘅话嘢， 即系唔系沃文同佢变嗰只，系蓝嚟噶，即系唔系炮嚟嘅， 只蓝即系似只艇多啲我咁啊， 哦，咁嗰啲细机械人就当然一定系嗰啲佢录音带变狗同只鹰咁啦， 吓、啊，咁 另外我睇到佢即係電影頭先話 Steel Series 嗰度咧，應該會出而家 Double B 入邊嗰只柯柏文。 嗯。 你講戲入邊 ？B1 咁嘅樣嗰只啦。 系啦，即系而家套戏啱啱《流浪风暴》入边嗰个柏文会出嗰个样。 哦， 哦，系啊。 我都靓啊！ 系，我都正。 嗯。 系啦，咁都系咁啦。我觉得，唔系佢近排其实佢孩之宝都 OK 咗，不过就啲公仔越嚟细啊，唔知点出到。 哦。 啲成本问题，我怀疑。 嗯。 系好细只噶，而家佢嗰啲全部，即系就算呢扎 cast 啊，马格斯嗰啲都。 嗱，系咪想跟翻合比例啊？ 如果你话电影版嗰啲系咯，但系、 啊、 但系唔系电影版，即系围城嗰啲都系细只咗好多。 都系偏细只。 系、嗯，因为我谂佢即系点讲啊？啲关节做好咗，但系就要做细啲，悭翻啲成本咯。 唔係，但係佢幾靚啊！即係嗰啲活動性又高嘅。 唔多嘅細只啲，冇咁多位擺啊！ 咁啊係啊係啊， 精細㗎，佢做得。 係咯，我寧願細只啲好過越嚟越大咋。 佢都唔係話細得好緊要嘅，都1:144同100之間嘅。 哦。 都唔係真係好 大，以前大好多嘅，近 排以前大好多，以前成咗60咁大啦。 係大陸嗰啲老翻想，即係越翻越大隻啫。 啊，唔係，但係。如果玩變形金剛同高達最大分別咧，就係、是、好多玩變形金剛咧，佢覺得即係孩之寶呢啲即係官方出咧，佢哋會覺得係垃圾嘅反應。 嚇、 啊？係啊，因為佢啲第三廠即係嗰啲廠出嗰啲咧，佢哋即係覺得平同埋精細好多，或者有放大版、嗯、或者有啲官方版出嗰啲咧。 好大嗰啲真係驚我。 嚇、啊？ 同埋嗰啲唔平㗎喎，啲第三廠大佬。 唔係有平有貴嘅。 我講緊第三廠係直頭將嗰啲孩之寶放大嗰啲啊。 啊啊 啊！哦。 即係唔係自己自帶過嗰啲？ 佢都精緻咗㗎喎，係咪？你講嗰啲都。 係啊，佢嗰啲都會精緻啲嘅。 唔係話就咁將人哋放大，我淨將佢放大完精緻咗，咁你真係吹唔 到。哦，明白。 同埋都唔平㗎喎，啲價錢。 嗯。 係啊，有平有貴啊。嗯。 嗯 啊，咁變咗其實呢個最大分別就係同高達唔同啦。高達就如果你玩我啲咧，咁個上啲人會話你玩翻版或者咩，但係你變咁樣玩咧，係反而主流。係反而玩第三堂。 你玩 官方就冇 底噶 嘛？係玩官方就傻仔噶嘛？ 係啊，我啱先買咗柯柏文先，真係正傻仔啊！你唔係，但係幾靚喎，大佬！即係如果嗱，佢變形變咗個火車頭咧，就唔係。真係一樣嘅，同以前之運，但係佢即係佢真係佢 Cybertron 但其實佢呢個只係最似㗎啦，因為佢都有碌嘅。佢平時嗰啲飛天車嚟啊，大佬其他人變嗰啲， 玩你打機都唔係呢啲樣啦， 都唔係呢樣㗎。咁呢只已經算似嗰個貨櫃車頭，但個機械人係完全係之運嗰個樣咯。 嗯， 所以如果你擺柯柏文喺度，其實都 OK 㗎，即係演行嗰個樣㗎，係啊，啲比例好靚啊，做得。 嗯。 即唔係矮噶，手腳長噶， 嗯， 啊啲嘢算上得上色上得靚，不過佢最衰就整咗啲花痕落去啊，即係佢彈啲銀油啊，整個成隻花大。 喂，係啊，圍城嗰個系列佢而家全部整曬，好多人都唔中意嘅，反到自己細化嘅噃。 戰選嗰啲嘢啊嘛， 扮係唔知係戰選嘅，唔係扮嘅。 跟住啲人反到自己細化啲油啊。 话唔系啩，咁啊乜都洗甩晒，即系再上过噶咯。 我唔系，佢就系将银色嗰啲捽落去嗰啲一笪笪嗰啲，佢搵啲即系可以洗油嗰啲。 咁但系佢有时重叠咗有啲银，即系有啲嘢噶嘛，例如个柯柏文嗰个，即系个博派 logo 嘅膊头，咁你点洗？洗 嗰啲就唔得啦，即系尽量洗到冇咁深咯， 即系唔好整多或者 系冇咁多，即系少少啲边油。 佢成日咧落，好似搵个牙刷咧。撕耐咁耐 啊， 弹耐咁劲啊，系啊， 吓咁 去到咁犀利噶，系啊系啊，即系佢只唔同噶，佢唔系私印整耐噶， 系人手弹耐喎。 咁你买嗰阵你都系拣下，搵只冇咁劲嘅，你咁我当然有拣噶啦。 哦， 我见其他啲哇咁劲嘅大佬，话呢只好早啲冇咁劲咯，咁唔系即系弹得好似冇咁行嘅，意思即系佢可能都系周身系嘅，但系啲细点啲好过大点啲啊嘛，系咪先？ 系，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都系一劈咁样，咁好大镬嘅大佬。 系啊， 咩好似啲人画抽象画咁样，一嘢泼落去咁啊，大佬劲到。系啊，不过佢只公仔只公仔几靓嘅。咁呢啲系咪反斗城啊？咩都有冇得卖噶？ 都有嘅，呢啲反 斗有嘅， 都有嘅。咁大家去睇下啦，如果未，系咯，就咁就系。呢排做開 Double B 咁啊，睇下中唔中意啊？咪因為 G1 啊嘛，而家即係就 sell 翻，係咯，係咯，咁你中意 G1 可以玩下嘅。雖然佢變嗰架嘢真係變咗係怪車，但佢未變之前機人樣係完全係 G1 樣啊。 嗯， 係。 嗱，所以我就話點解只麥加登唔係咯？我其實麥加登係唔係好似嘅？我真係覺得， 嗯， 係咯。 麥加登咪坦克車咯？ 嗯。唔係，但係佢G1麥加登唔係咁樣喎。 哦，科幻車嚟㗎嘛，佢真 係。佢，唔係，我唔係講變咗車，即就算個麥加登個機械人自己， 哦、 我都唔係覺得佢好似，即佢好四方同埋好巨型啊！佢變咗麥加登邊有咁啊？麥加登咪同嗰班人拼埋，唔係瘦啲咁樣，我反而覺得麥加登應該 近時做得瘦啲咯。但係佢而家多數，因為而家多數整親都大隻過嗰班人嘅。 係咪而家變咗咁啊？ 系个一个设定，而家多数都系话麦加登， 唔系所以咪就系你怪大 G1 啊嘛，咁啊唔系就唔系讲依家啦，系咪先？ 哦，唔系佢系个型同个样好似跟翻 G1 咁身形入边。 你话只麦加登都冇人要，成日都要一车一车卖系嘛？ 其实唔系啊，其实香港所有就算出得靓嘅麦加登都冇人要 嘅。哦，点解？即系唔关只嘢出得唔靓事噶？ 系啊，唔关。 点解咧？啲人唔中意麦加登嘅。 系啊，啲人 都系买晒柯柏文 嘅，买晒柯柏文嘅， 但系其他狂派嗰啲佢哋又买嘅喎，点解咧？ 咁奇怪， 星星叫都买噶， 系咯，好中意星星叫添，啲人都，点解咧？ 嗯，星星叫系好啲嘅，啲人如果你话即系变飞机嗰啲可能好啲，对于最麦加登，其实香港向都系唔系好卖，但系门变咩都冇咁多人买， 即系变枪都冇用嘅， 变枪睇下。因为你变得靓嗰啲又复杂得滞，一啲系又嫌难变。 嗯， 你变车嗰啲，跟住佢又觉得点满麦加登。 啊，我知啦，会唔会因为佢系变一个唔系变翻佢同佢一样咁大嘅嘢咧，所以唔中意？咁就变坦克应该 OK 嘅，如果系咁。 嗯，咪有另外一样嘢，佢觉得应该麦加登，即系其实两样都讨好唔到，就系、是、因为睇动画，你啲人会觉得应该变枪啊嘛。 系。 但到真係俾變槍你嘅時候，又要變翻隻真槍，又複雜得滯，又唔好玩啊！覺得 哦咁樣， 係啊，咁係飛機同車係最好玩嘅變咁 講。咁我唔知點解啦，我可以 keep 到麥加登係機械人狀態啊嘛，咁出得似咯要。 嗯 嗯， 好， 就咁啦。 好，咁咪係咩？冇其他。 另外 咩 VF1 嗰次有冇講到㗎？我都唔記得上次有冇講到。 冇啊，咁。都香港啲好揾正喎，你話 BX 嗰只合金 係咯，合金啊， 我都人買嘅，都變咗二千幾嘅， 炒死啲係咯， 係啊， 嗯， 咁啊，其實冇乜點樣特別講，係個設計係佢上半截、下半截會斷開嘛，可以， 可以斷開，可以唔斷嘅， 係佢俾你斷開，等你屈好之後再 一翻嚟 砌翻埋， 嗯。 咁係比較特別，同埋個佢兩邊隔拉底下低個位，佢有兩個遮丑嘅件被裝曬落去咯。 係咪後期裝上去㗎？嗰兩個嘢？ 係你變機械人嗰陣時候可以俾嗰兩件件被裝翻上去遮住。 可以諗到唔使添。 哦，你可以唔裝㗎，唔裝就。 我以為諗都係唔使喺裏面揭出嚟啊。 哦，唔冇啊，都係要裝落去。 都未得。 未得。嗰個位解決唔到嘅應該。 同埋嗰個入氣位都係要安上去啊嘛，即係個。腳頂嗰度， 哦， 係啊，嗰兩個始終都解決唔到噶嘛，嗰啲位 係，哦，一定解決唔到啊！佢就算唔係 VF1 其餘啲機型嗰啲都係全部都要拆嘅個位要， 係咩？但我見過以前嗰啲好似可以喺個上面反 翻 落嚟喎， 擺嘢落嚟咁樣噶嘛， 唔係咩？好似有㗎，好似之前已經有玩過呢樣嘢啦， 好似模型版都得㗎喎，其實 係咯， 但係合金好似 Bandai 出咁耐，全部都係拆走嘅要， 哦， 唔得嘅。 唔渣噶， 系呢方面渣啲啊， 嗯，但只嘢又几靓嘅，系咯，真系嘅，几靓嘅， 系几大只，几实净嘅，我见到， 冇错啊， 系咁啊，同埋变咗系其实 version 卡咁咯，今次呢只嘢 会点解咧？点解？ 点解咁讲咧？ 系咯， 因为你 version 卡先会啲即系换咗高达嘅话，你先会有咁多啲即系好似 marking 啲 marking 向下 跌落。但系佢模拟翻真实战机系有咁多嘢嘅喎，应该。 嗯，其实 Bandai 好似系近呢几架，即系近年呢几架， 唔系其实系个比例有关嘅。佢个机越大咧，佢就会越多。 哦、 啊，佢越细架就会越少。 唔、嗯、系我接受到维基你系有咁多 marketing 嘅，咁佢始终系一个战机啊嘛。 因为佢其实嗰时系有设计过噶， 设定画嗰时都 系有噶，系啊系啊，佢唔系话架 Loki 咁，系后加嘅。 嗰啲全部都係 即係佢 close up 嗰張就會有咯，即係佢平時畫咁啊，梗係唔會畫佢啦，係咯。但係 close up 嗰陣邊度有個線水邊咁，係已經一早設計咗嘅，唔係佢而家部 先。但係佢而家呢一架係響即係如果 band 帶出嘅維基里入邊係最多 marking 嘅，佢多過就算即係之前就算好近出咗隻 YF 十九都冇佢咁多。 嗯， 唔係因為你呢隻。温制嘅其实白雪雪咁嘛，如果你冇嗰啲真係其实你几刮啦。 如果当时亚妈吐出嗰啲其实真係白雪雪。 係啊。 係啊。佢自己黏㗎亚妈吐。 因为你温制其实真係心口一半红咁嘅啫嘛。佢个配色係比较刮一啲嘅温制。咁如果你唔係有返呢啲咪真係白雪雪。係 啊。 係咯。咁 有啲人就自己渗线咁啊又靓咗啲嘅将来。 嗯 嗯。 系啊，你渗得靓系咯，唔可以太粗。 啊，我见到有啲人都渗得几靓啊，都 系哦，因为飞机嚟噶嘛，你啲线太明显又好怪啊，大佬。 系啊，灰色线咁啊，几好睇嘅。 系，咁但系啲飞弹啊，今次 一支都冇跟 佢埋，系一支冇跟啊，飞弹， 不支枪啫。 都系要，但系网上限定啊嘛，飞弹系。 系啊。 系啊。 即系唔买就冇啦，以后。 咁我都会不断。因为他话网上限定啫，但系耐唔耐佢又会不断卖嘅。 咁、另外呢个重装即系嗰个 full armor 亦都会嚟紧， 有消息话应该会跟住出噶。 嗯，咁宝贝鸭宝贝鸭咧， 宝贝鸭就未有。 嗯， 系咁，但系 要分两个 version 卖嘅，照计。 系啊， 咩意思？ 一个系 TV 版，一个电影版啊嘛。 你讲系个颜色啊，定系咩咩？ 唔系，你个设计都唔同噶，其实两个系。 吓、啊，唔系你讲系有一边有炮嘅，定咩意思先？ 哦，其实成个外形都争少少噶，佢哋两个 系。系咪？ 即 都唔 计单边炮都系争少少嘅。 哦，即系就 两个推进器都唔同。 哦，系唔同嘅，我、 哦。啊，就咁两个推进都系唔同。 咁我又真系唔知喎，有即 系 有啲分别嘅，就哦。 系有分别噶，即系如果你个好考究，其实系有分别嘅， 其实。O K。 咁你再考究啲，连个驾驶舱都有分别啦，如果系 咁。咁啊，当然好大分嘅添。但系基本上 One J 佢系当系电视噶嘛，因为其实喺剧场版系。 系啦，因为剧场版就冇 One J 噶嘛。 即系 Full Armor 嗰只就有咯，即系唔系马鞍加嘅。 嗯。 唔知佢嗰只里边系点样啦，佢已经着咗 Full Armor 啦，佢直接个头系 One J 啦。咁就系咁啦。咁其实 One J 基本上你就可以当系电视版嘅主角机啦。咁所以佢都有翻嗰个香蕉手嘅比例换翻嘅。 嗯嗯嗯。 系啊。咁劇場版唔會有香蕉手啊，係 啊係啊係啊， 唔會有香蕉手字啊，就咁啦。咁啊，靚嘅真係靚嘅靚嘅， 跟住應該都係最大機會係復卡咯， 温、嗯、 一定噶啦，係啦、 啊。因為温 J 係冇著過寶貝鴨噶嘛，所以佢呢度暫時可能唔會出住嘅。 係啊，應該等埋復卡部。 係、啊、因為嗰時電視一著寶貝鴨已經係温 S 嘅。即系第一次出宝贝鸭系 One S 噶嘛？ 嗯， 即系 One J 系冇用咗噶，嗰时冇收埋咗。即系起码唔系，真嘅系马辉嗰架冇啊！我意思系， 系啊， 即系后来咧，米兰麦斯你梗系有啦，系咯，即系嗰呢一个款嘅冇系冇着过嗰啲嘢，咁可能佢咪未必会出住，咁咪可能出 One S 咪会配翻咯，系咯，咁 One S 係一樣㗎嘛，即係其實即係玩具將會係一樣啦，我諗電視同劇場啦，即係又係爭你俾唔俾隻香蕉手嘅，成日係，係咯， 咁可能你話齋，咁如果寶貝鴨到分係劇場版同電視版，咁我就唔知啦，係咯。 嗯， 即係當然 Vanessa 個分別大啲，因為佢最少係一邊係有炮噶嘛。 係啊。 係咯，係咯。好，就係咁。 係咁多。 即係可能到時會跟翻啲飛彈嘅，有機會。 嗯。 嗯。 都唔敢講，都唔敢講。 因为佢孭嗰啲弹箱咧，嗰啲四方嗰啲系保护盒状态噶嘛。咁、但系今次佢又无端端系啲飞弹系有齐晒呢啲飞弹，咁但系 佢俾晒三只飞弹齐晒嘅。 系咯，咁但系你就咁装佢又好怪喎，你就咁啊通常装我系三支嗰、那个嗰、那个普最普通嗰只落呢度，咁啊呢一个最基本状态孭呢啲嘅啫。 系。 咁但系你孭第啲弹做咩咧？咁当然可能你火之后用啦。anyway 啊，系咁买咗只机啫，系系咯， 买到你算啦，仲要 买到你算啦，系唔系 我唔系俾钱就买到嘅， 唔系 俾钱买到嘅， 啊俾哦即系俾贵啲啊订单系咯， 系啊， 嗯， 俾到好贵咯要， 嗯，即系过2000系嘛， 炒价 2000几啊要一 日千几，一路升啊， 日本都系炒紧噶系， 系咪？哦咁犀利， 日本本身都炒紧啊， 系。唉，真系冇谂到啫！超时空可以真系不断搵钱，你都推唔上啫。 系所以核心政治 唔使努力嘅真系。 系啊， 嗯，唔系佢努力都冇啊，新嗰啲人都唔中意。 唔系新咯，系去到上次嗰套船只啫。 嗯 ，Delta 啊嘛，就 系 Delta 一定唔得啦，其实。 系佢连啲机都唔得咯。 系咯。 系啊，唔使1000蚊买到啊，上次见到嘅特价。 你有冇听佢再话想搞？ 啊，冇啊！ 如果接人哋啲 job， 整下第二啲咩嗰度咩啱啱嗰度大陆嗰度咩机话重咩？ 咩 重特机啊？ 系 系啊， 做下嗰啲好过啦。不过嗰啲啊都唔卖得噶啦，讲真。 唔系佢收一次就得啦。 系咁啊，嗰套就继续费收啊，点同咧系嘛？ 好，差唔多啦。 喂，好，咁就讲到呢度啦，好嘛？ 好啊， 好啊，下礼拜咩做讲埋啦，咁跟住我哋完啦。 下个礼拜1月10号，终于做洛奇外传啦。 哦，哇， 系啊， 先做啊，哦， 而家先嚟做 啊， 重拳 复仇， 系 啊， 好事喎、 啊， 大佬，金钱包系啦，再加女武神系啦， 系啦， 嗯， 不过呢套就大陆啱上咗嘅，又系同大黄蜂同一日上。 哦， 系啦， 哦。 炒晒㗎啦啲票房就喺大陆都。 哦。 係啩 係 啊。 點解唔鍾意咩佢哋 唔知啊呢啲就。 定係 佢 俾人壓住咗呢 我幾鍾意㗎喎其實 有。係第一日票房得幾百萬係囉。 哇。 上一集唔得咩上一集。 冇上過第一集係。 我等直情冇上過。 係啊。 咁奇怪。 但係洛奇佢哋唔識㗎咩冇理由㗎。 唔清楚係咪唔識。个星咧，金钱炮系， 金钱炮都唔识， 系咯， 未必噶，真系未必真系识噶，真系未必识噶。 系应该话系，其实应该系对个题材 冇兴趣， 一系个题材系问题， 可能系啊，同埋 打拳， 打拳可能佢哋呢啲运动对佢哋嚟讲都系假嘅多，佢哋呢啲题材未必有兴趣。 唉，佢哋咩运动都假噶啦。 是所以对运动题材冇兴趣咯。 O K， 唔知啊呢样嘢。 咁下个星期真系冇科幻片喎，而家咁 样。 诶，系啊， 紧要啦，系咯，都好多字系咁噶啦，而家。 有一啲之前系呢个优先咗啲咁嘅正常咯，算系。 其实我哋冇讲到。 即 是 那 個 泰國片 鱷魚，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哦，泰 國片鱷魚叫什麼？那套叫做 鱷口重生， 是啦。 鱷口重生 ,OK, 好。 即是 那個 人同條鱷魚一 齊 混 了一個泳池底，真的沒有 鬼 的。是啦。那怎樣呢？那樣有些會不會有些鱷魚版少年派？我覺得。 都有些啊。 泳池版。泳池派少年派 咁呢套北打就睇咗嘅，咁我 哦，咁即係同你講咯。其實我哋咧頭先冇介紹到，其實都可能唔係真嘅，一套迪士尼嘅 動畫版嘅叫咁啊，叫做 Captain Marvel， 我哋冇講到嘅，係 啊， 可能冇時間啦。如果唔急嘅，因為其實過咗秒嘅啦， 係 我叫做我哋睇到啫嘛。我唔知阿馬仔睇咗，唔知芬芬有冇睇過。 我立咗前面少少嘅，其實 係嗰、那個都下禮拜先講咯。 唔係好頂得順嗰個畫工，真係好難。 係係可以下禮拜 講。就算頂得到個畫工，你頂唔到佢講啲嘢。 個古仔㗎，係啊。即係第一都有就好鬼左交啊，好多呢啲問題啊，即係佢哋講啲種族歧視，佢真係講種族歧視喎，唔係話好似 X-Man 咁射呢個 Milton 佢真係講種族歧視。 點解會喺佢度講？ 講女人，哇，左交到爆。 係、跟住係咯，仲有除咗王者之後啊， 唔係邊個咪新點咪講緊嘢？ 係。 唔係阿明繼續，明繼續。 係，除咗呢一套之外，下個禮拜就仲有關錦鵬啊。有套港產片啊，八個女人一台戲啊。 哦， 係咩嚟？ 咩嚟啊？就係、 是、哇！我睇個卡士真係八十年代喎、 啊， 又係 嚇。係啊， 除咗八百河， 係 邊個咧？梁 世仁、鄭秀文、梁詠琪，跟住八百河啦。新啲講咗，跟住有個叫齊溪，我唔識嘅呢個演員，又有機會再查。 係你講曬八十年代先， 張天鵝。赵雅芝 系， 哇！赵雅芝唔系八十年代添咯， 系啊，跟住平佢系拉平均数啊嘛， 继续啊，继续啊，仲有啊， 仲有林保怡、金国亮系啦、 啊，金国亮做幕前啊， 演员，佢、有做接系啊， 哦， 导演系关锦鹏，哇，真系， 哦， 系即系讲嗰班讲嗰班女人喺度演话剧嘅，其实个故事系一台话剧。 我谂文艺到不得了啊！呢啲 一定系啦，系啦， 都 开晒 片嘅咯，嗌晒交嘅咯， 唔出奇啊！ 都系咪改编自呢个舞台剧噶？ 冇听讲过，系啦， 冇听讲过， 系啊， 咁鬼文艺个名， 系啦， 系舞台剧。 唉， 有一睇点啊，系咯 系咯，系咯 咁驱风系咯， 系啊， 系咪昆龙驱风油赞助？ 唔知道，可能和兴活络油啩。 咁佢唔系活络啊，佢驱风啫。 系冇错， 同埋佢 set 拣我拣呢个，应该系咪平啲啊？八百河唔拣周冬雨， 唔系八百河贵噶，依家耷咗咋，贵噶。一線㗎， 但我成日覺得咧，佢應該係同邊個講？ 邊個啊？ 阿八八河同埋另外阿周冬雨咧，兩個應該夾埋做呢個孖生姊妹好似 喎。喂，一個高一個矮。 哦 ，OK。 嗯。 咁咪龍兄鼠弟嗰啲咯。 係都得，係。 龍蛇。 阿 拉 斯 亞 新力加同丹尼迪維托。 系咯，龙者鼠妹咯，可能。 嗯。 啊，是但啦，系咯，有兴趣即系驱一驱风啱晒，系咯。 系。 好，跟住就 要去 到下个你讲嗰套总邪。 系咯。 咩啊？叫咩？ 叫总邪啊？ 咩意思啊？总邪啊？好似咩总咩叫总邪？ 唔知啊，即系系咯，系咪讲即系咪台？ 中式个中。 系咯，一隻种嘅种系咯， 系咩？ 应该国语片嚟噶， 国鬼片咧、 啊，就学 港邪个邪真系， 系啊， 台湾戏啦，照计， 应该估计系台湾戏啦，咁就， 系， 佢 呢大陆唔会有鬼片啦，应该系台湾 戏啦，啲名全部唔识嘅， 唉 ，OK 好，睇下点， 即系新年前呢啲真系摄系咁摄落嚟， 系 咯，真系， 系啊， 即一家大晒嗰啲旗啊！ 系啊系啊，嗰度 咁啊，跟住要去到 嘅科幻片就要去到十一号， 系啦 系啦， 嗰个二零三啊， 系啦冇错，呢套大家都会睇啊。 咩三啊？咩哦 ？Glass 二零 系 啦， 系啦 ，Glass 系。其实嗰个咩字嚟啊？系咪其实真系读三嘅咩？ 读字先啦。 你人边读个三字就唔系三？ 系咯，会唔会其实系二零人咧？ 咁啊？ 即 係 三個人啊嘛，佢意思 係。即係二零人就係二字嚟㗎嘛，嗰邊係佢又加咗話係三咁咯，但係其實有冇呢個字咧？我就想知。 定 係 佢自己做出嚟嘅咧？呢個 係咯，即係其實係讀二零人。 我成日都見到有㗎， 好似系读三，真系读三啊！呢、這个三个人嘅意思，其实 真系噶，真系有呢个字嘅， 系有 嘅 有 嘅。哦，真系有呢个 字 典 都系读三嘅。 唔系呢套戏我都未见过。 系咯，系咯，真系咯。咁上一集唔应该叫咩撕裂啦，上一集应该叫异能人。即真系人与人啊！撕裂 不过就 啊，跟住就异能三，我多字多咗话，下次系变咗四字企人边系嘛？ 咁样 系咯， 系咪咁？ 好， 系啊。 你行喎，企人邊同埋加個數目字都好似係讀嗰個數目字。 唔係，佢二字唔係，但係就人啦，二字就 人，但係人人就唔係咯。 二零人係人，係嗰個人係啦， 有冇人嘅？ 人啊嘛，係啊，任何人。 係啦，咁就真係十 三。呢套都要睇嘅，呢套應該好睇。 會睇嘅呢套， 都好睇嘅。 好。 另外張藝謀嗰套影都應該係十七號做嘅。 十七號。 中都啊！ 再下個禮拜係十七號係。 但係我依家其實見到優先做緊嘅咯，好似。 係啊。 係咯。 而家優先係每個禮拜一場咁樣啦。 哦。OK OK OK OK。 都真係上啦。 其實唔係好耐就都好似係十月定十一月就國內好似 係。 係國慶檔。 我睇咗㗎啦，其實都。 呢套係好唔好睇㗎？呢套。 好睇。 我覺得好睇。 好睇。 好睇嘅 ，OK OK。 靚，好靚，拍得。 哦。 但 係 好似 你話好似都輸咗俾咩㗎嘛？輸咗俾。无双哦，即系但系呢套系好嘅，好嘅 票房输俾无双嘅，系 唔系话打嘅啲 ，O K， 系唔系？ 一定精明。 哦 ，O K O K， 好 靓，好靓，水墨画系啦， 明都睇咗噶啦， 系睇咗。 好，到时我再望，即系一月份冇啦，新年前都系即系好难啦， 系啊，冇乜。系啊。 啊，咁我咪一路见到嗰啲其他啲剧嗰啲都讲得，冇所谓啊，唔系净系讲。讲戏嘅 系啦， 一月大把新番啦，系咯。 我见到有套《奇莲医事活》，导演同埋主演嘅叫《毒行侠》喎，个毒咧系有毒个毒喎。 系啊。 系。 哦，毒咩侠啊？ 毒行侠。 哦。 系。 但有变咗啲话中毒个毒个毒 系。 系。哦。 编剧 系 咪 搵毒啊？即系唔系 即系搵毒咁重要？ 即系都系啲警匪或者嗰啲， 但系阿奇连呢时会导演啲戏，通常都有一定水准嘅。 系啊，冇错。 系噶，系噶，系噶。 所以都要留，可以留意下嘅，其实都系。 运都要咁放去，系。 唔错，礼拜就撞正二零三咁又两套一齐做。 唔同嘅性质嘅， 影又仲有影啊，系咯。 就影，不過影 係 一早睇曬啦，又唔使。 仲係冇錯。 嗱，咁我仲見到咧，一月24咧就有套係啊講未來嘅韓片啊，咁啊講呢個核彈危機喎。 哦，叫咩？ 光天部隊啊。 係啊。 光天部隊。 講2024年嘅總統大選嘅。 美國大選 嘅。哦。係 啊。 OK OK OK。 嗯。都幾新下喺韓國，好似我睇個資料係聖誕檔嘅戲嚟嘅啫，韓國本土係啊。 咁樣，咁如果一月都仲有《神龍記三》嘅，都係 魔法保姆啊，魔法保姆咯， 魔法保姆 ，OK， 係啦，都仲有啲呢啲咁嘅戲。 哇！咁魔法保姆就唔知香港有冇興趣啦。 佢全部搭正一三一喎， 多一家大團睇 嘅， 好多戲一三一喎。 一月三十一号上 三一 系啊， 系即系总之唔过年啊， 系啊，你讲呢两套嘅时候，另外嗰套阿林敏聪做导演嘅《如珠如宝》啊，同埋黄祖蓝做导演嘅《你咪你我爱你》都系一三一， 诶，唔系贺岁片嚟嘅咩呢啲？ 系咁唔知啊， 一档我啲全部 都准备贺岁噶啦，系嘛？ 系啊，预备 系啦， 预备咗喺呢度。 一唔掂就贺岁咳你喎，随时你因为之前上 系啊， 随时好似阿边个咁嘅，好似阿呢个 嗱呢个 咩话胡桃夹子啊，即系你明明早少少谂住做到圣诞，结果过唔到圣诞喎，大佬 系啊， 哇嗰排好多嘢做喎， 系啊， 二月二号有咩恭喜八婆啊，啊 系。 咁佢 依家 嗰陣就係過年啦、 啊，直情過年檔啊，真係乜鬼都有、 啊。我今年新年係月幾號啊？ 二月五號。 初一嚟嚇。 二月五。 哦， 五號 ，OK， 咁差唔多啦，你當 係啊， 喺呢啲。 年初一就做春夢啊。 係啦。 係啦。系啊， 冇错。 校正年初一， 之后仲有呢个咩？玩转全家福同新喜剧之王都系啊。 系。 仲有呢个廉政风云， 系 又 系啦。 咩叫新喜剧之王咧？ 新喜剧之王， 周星驰嗰套。 周星驰。系啊。 真系周星驰噶。 系啊，周真噶。 唔系周星驰冇演嘅。 系啊。 系佢 导演。 编剧，我呢度睇编剧啦。 主角黄宝强。 系啦。 系啦。 呢个唔想睇。 是啊，你睇咗个 trailer 咧，保证你都唔想睇噶。 系啊， 就更加唔想睇。 咁佢又冇做翻啲喺棵树度， 喺 度 喺棵树度就冇呢个就冇，暂时未见到。但系咧，其实佢入面嗰啲 get 咧，你全部都系翻炒 的。做翻一次。 系啊。 咩弹个细路仔追嗰啲啊？ 咁又唔知啊，未见到喺 trailer 吓，嗰啲咩啊？你试下死嚟睇下嗰啲。 又收数啊！ 系咯，收数 见到阿林子善啊， 系咯，做边度啫？你话去做翻系，即系又系 Kelly 飞嗰啲人，有夏衣嗰啲啊， 之类嗰啲啊， 嗯， 系咯，又有个靓美女咁样嗰啲啦，系啊， 有翻个类似张柏芝咁嘅角色， 系啊，系啊，疑似对应人物咁样实有， 嗯，咁样好， 咁啊冇兴趣嘅，其实就 系， 唔系嗰啲有情意啲人就叫睇啊。 系二月中仲有嘅，仲有 LEGO 英雄 传，系啦，二月七就做啦， 得唔得就未知啦，系啦，因为 都 LEGO 出咗啦，其实已经， 哦， 玩具又出咗， 哦，玩具，哦，玩具出咗 ，OK，OK， 抢集， 系 啦，咁啊，今次应该就真系会呢个 Marvel 同呢个吓 DC 会啲角色系咪一齐出都会， 啊，有 Marvel， 真系有 Marvel 会。 会唔会有啊？好似有 啊，套戏 冇啊，应该有孖宝， 冇理由有， 有成队正义联盟嘅有见到， 系咯， 我咁唔知啊，咁会唔会啲老番啊，即好似叫咩星球大战咁啊嘛，有啲老番孖宝俾佢哋打残出嚟， 你系咪买错咗洛平啊？吓，点解洛平英雄传啊？ 铁血大师。 我谂唔会嘅，我谂唔 会。嗯， 有个烫斗人系嘛，唔系 Iron Man， 烫斗人 系。 系 唔知啦，真系。 Captain American 啊嘛，你冇听过咩？ 系。 我香港人写 Captain American 咩啊？美国人队长啊，加多个字，系美国队长啊，大佬，系嘛？Black Window 啊嘛 ，Black Window 啊，嗰个系黑窗门啊，唔黑寡妇啊， 系， 系嘛呢啲啊， 嗯， 好， 嗯，系啦，留意下啦，到时要系咯， 好， 嗯， 2月21号嗰套 Face Daylight 系咪新嘅剧场版嚟噶？我想问下新年， 我睇下先啊，2月几多啊？ 2月21号做啊？ 21号做我呢套。 四例啊， 应该都是新的，但我就呢套系系， 即系唔会话好旧啊，不过最新唔知啦。 系咯， 即系唔会系好旧嘅。 系啦，咁啊，2月21号去 到贴嘅，而家我做啲动画。 系啦， 哦呢套。 系咯，咁啊2月，咁啊2月14号。咦，佢而家嗰个 Marvin 又改咗2月28号喎。 哦，啱啊 ，Marvin。 哇，系系啦，佢仲有一套啊，就系阿Tastu 你讲过话Emma Stone 嗰套戏咧，2月21号上啊，曾宠啊，香港叫做 叫咩？曾宠啊， 曾宠啊， 即系争夺个争， 系啊，冇错， 哦，咁都啱噶，里边都系两条女争个肥婆女王啊嘛， 系， 你啲18岁企啲戏， 我睇咗系咁样，其实。冇同大家講 嘅。叫房 工 才賴嘢 喎。咁唔係，但呢套其實係工薪計嚟喎。 哦。 工薪計。哦，工薪計唔係 ，Emma Stone 直情阿楊怡。 你同佢鬥，同佢鬥嗰應該係黎素慧斯喎，即係阿邊個 Daniel 攞個老婆。 嚇嚇 係啦。 哦。 咁嗰個都唔係善男信女嚟㗎呢度，即係兩佢唔係劉三好嚟㗎，絕對係兩個都係奸嘅。 坑嘢嚟嘅。 哦， 其实连个女王都其实你话佢傻嘅都唔系嘅，唔系呢度就可能你有你话咩马丁史高西斯啊嘛，你话咩最后影老鼠啊嘛，佢最后影兔仔嘅， 即係其實佢有好多啲咁嘅影像嘅比喻，即係呢套嘢你又睇下佢點樣講呢個故事，即係但係其實個故事都有趣嘅，我覺得係啊。不首先你要鍾意睇阿媽松先得嘅，呢個唔使講㗎啦。即係你唔係睇阿媽松唔好睇啊。 佢 One Girl Show 啊， 係。大佬唔係咁唔 One Girl， 咁三個嘅。但個女王一定唔係啊，一個肥婆嚟啊。唔係肥妹，肥婆啊，定係係啊，好老噶。咁但係佢係會同佢哋打茄輪喎。嗯，即係佢有啲咁嘅關係喎。咁同埋阿媽松已經老咗啦，呢度已經。仲有嚟啲 close up 嘅，咁你會唔會鍾意呢？咁你睇下啦，呢度佢係絕對做一個唔係一個好人嚟嘅， 明白？ 即冇嘅咧，政治上面係冇所謂好人嘅，係鬥嘅啫嘛，咁樣鬥垮你嘅對手咯。咁佢係幾唔係即係佢又幾得意喎？喺裏邊做啲嘢嚇，咁你見到張 poster 啊嘛，中個瘦女咁坐咗喺地下嘅，雖然佢著到咁古裝啊，佢發脾氣咁坐喺地下發脾氣咁嘅，好得意嘅個係啊。咁、那個導演拍啲即係怪啲題材啊，不嬲都係咁啊，幾正啊！其實呢套嘢講真啊，不過真係唔係幫人哋啦，咁 啊 係啊，但係佢得意嘅，係咁啊，係咪到時係做咪得啊？大家冇興趣咯，係咯，都係睇阿媽松嘅啫，係咯，唔係因為佢有一段咧，佢開 party 咧，佢化到個妝係小丑女咁嘅， 哦，係啊， 係即係塊面有個心咁嘅。但佢跟冇化個頭髮咯，咁樣色啦嚇，即係唔係著時裝啊，即係但係個面就化到咁啊，即係白曬咁樣係，唔係喎，佢化嗰個妝就幾靚嘅喎。 嗯， 係啊，佢即係佢化嗰個妝嗰陣係靚過而家個小丑女。 嗯， 係。但係佢平時個妝就冇乜嘅，即係你覺得佢好似冇乜化妝咁啊，見曬啲著斑咁啊，好，所以你未必頂得順嘅，即係你覺得好似好老咁嘅，覺得佢係。咁同埋佢好恶嘅个人喺呢度里边，更加恶噶，系啊， 系， 啊，即系佢每一个人都去利用嘅棋子咁样嘅，咁你睇下咧，有兴趣就系、 是。到时再讲啦。 睇宫斗片咁样，同埋啱个鬼佬燃起攻略啊。 系。 啊 ，OK。 好。 喂，好啦，冇啦 嘛。冇啦。咁我再提一提一套戏， 仲有 四唔系都远嘅，四院啱啱见到佢有期嘅啫。就是阿甄子丹的肥龙过江啊，四、 哦、 月廿五号啊， 系、哦、 啊，咁、 okay, okay, okay, 就 大同金宝啊， 系啊，导演就故事改晒，净系用个名嘅。导演咧其实两个嘅，就阿黄晶同埋福垣健子啊，即系大师兄个动作指导啊，系啦、啊，佢、啊、今次就同黄晶两个就联合导演啦，吓、啊， 咁都唔使睇啦，应该都 系，咁、到时睇下咩环境啦，咁就唉 都唔。系啊，你唔好太有期望啦，最好。 同埋今日睇报纸又有报道就讲话，其中有一场戏就阿伍允龙同佢咧，阿甄子丹啊就做翻杀破狼阿吴京对阿甄子丹喺后巷嗰场戏啦，咁样就，唉、咁样翻炒啦，咁就到时再望下啦，唉，唔好期望咁多。 但佢唔系做洪金宝咩？点解会又做翻甄子丹嘅？ 嗯？ 佢唔系做洪金宝咩？呢套入边 呢套戏咪佢攞个名嘅个古仔唔同晒噶， 咪但系佢变都系扮肥噶， 都系扮肥啊！但系佢可能会减翻肥，或者佢肥之前或者减翻之后啦。 扮翻洪金宝啊，系嘛？唔系扮甄子丹， 咪佢变咪都系变翻甄子丹喺嗰度。我睇个剧照就喺金针报纸嗰度， 唔肥嘅， 变翻 fit 嘅系啊。 哦，竟然系咁， 系啊。到时睇下咩环境啦，唉， 即系而家佢哋成日强行咧，将呢啲功夫片咧又结合第啲元素啊， 嗯， 系又好似人物夹得好好咁，系咯，即系其实大声冇问题嘅，系咁，但系其实都唔好难砌啫，咁多 GTO 咁多你抄系咪？ 系， 即系你唔识咪抄咯，冇嘢噶，冇人唔使去抄，点样出咗嚟咁嘅咧？咁 系啊， 唔知啊，你即系最少观众系会失望。系咁啊，够啦， 冇错。 即系你入去都系想睇佢打一下，即系唔系一定要打到好劲，佢就唔打都够胆死嘅。即系中间啊， 嗯， 打两下啫，唔系叫你下下好劲噶，佢打两下都冇，粗少少亲手得唔得都冇，咁点解会咁？ 好啊， 系啊， 咁佢哋自己拿捏啦，呢啲系咪？即系嗰味餸系佢煮，但系大家唔系好中意食咯，睇得到。 嗯。 诶、唔知啊，冇听到都惊啊，系啊，好， 睇一睇啦，呢个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好，咁大家睇下，嚟緊都話都好多嘢睇，好多嘢睇嘅，係 啦。 好啦，唔好啦，咁啊好，咁啊讲多次啊，韩永嗰、那个鞠躬时间啦， 系 有冇喺手？好多次， 一月八号， 几多？一月八号系星期二晚， 星期二 系 夜晚八点， 八点晚上八点系喺边度？ 上海殡仪馆。 系啦，红磡啊，世界殡仪馆 系 几多号？ 几多几多号啊？新啲记唔记得 啊？唔系群组你咪写咗 睇下先。 哦，你唔系睇紧嘅咩？ 哦，唔系喎，唔系啊。 哦，点样？ 二零一室啊？ 二零一室系咪好？ 系啊， 好啦。咁啊，系啦，咁啊，大家睇下有冇时间啦，又报一报名一齐去啦。 系，咁就另外仲有呢个一月九号。 唔系唔系，咁如果大家嗰时系去唔到咧，咁可以走入个白金嘅，系啦。咁啊 ，PM 翻不打得噶啦。 系啦。 嗯，好。咁另外仲有第二日就一月 九 号就告别式啦。 系啦。咁就朝头早十一点嘅。 朝头十一点，咁都可以出席噶，但系如果出席，其实嗰个先至紧要，其实 系。 系，即系你对我嚟讲，我必定去嗰、那个咧，即系如果我去到嘅话， 系嗰、那个真正结最后一面。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O K。系，系啊，咁但系睇下，即系我知难嘅，因为你平日咁。 系啊，除咗朝头早。 平日就朝早咁样，系咯， 系 咯。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啊，咁、啊、所以如果大家尽量啦，尽量装到星期二晚嗰个就一齐去啊，系咯、啊，白金即系唔系一定要好多嘅， 系、 啊、 深夜嘅， 少少深夜 啦。 系咯，唔系话咩嘅，冇设限嘅，大家系咁咧，系咯，即系总之唔好成日得个讲字啊，大佬系啊，即系冇啲人有咩好可惜嘅咩，你当噏字冇用嘅，系咯，有心去鞠个躬啊，大家系好，咁啊，有冇其他 冇啦， 好，咁入边度可以听到你节目？ 系，咁就可以去呢个 Vegas 先啦，同埋呢个 Cashbox 啦，仲有 Cash Square 嗰度。就可以 download 到我哋聽噶啦。 咁 Cashbox 條 link 係咩咧？就 Cashbox 啦，係跟住 dot 乜嘢 ？FM。 FM 即係 AM FM 嘅 FM， 跟住車動。 係啦。 CH 係嘛？ 冇錯。 係跟住再車動一個 number 嚟嘅幾多？ 13727955。 13727955嘅係啦。咁打去呢度就可以攞個 app 啦，咁啊好方便啦，每集 update 聽到我哋啦，好 冇？冇錯。 咁或者介绍俾朋友都好易嘅呢个，亦都唔会阻慢你个手机啊咁运作， 系啊， 边听边做嘢都得，系啊， 系 冇错。好啦，咁啊冇啦吓，咁啊， 系咁咧，同埋呢个 Cashbox 咧，应该我暂时就净系 Cashbox 先有个咁嘅功能，就系咧可以加速我哋嘅速度嘅，即系播放速度啊。 即系点啊？即系我哋可以二倍速、三倍速噶嘛？ 咁啊，未至于二三倍嘅话，你应该快到就辛苦啲吓。咁、就 1.25 啊，或者 1.5 都还可以嘅，或者 咁得意，即系我哋可以无端端讲快啲嘅，系 吓，系啦，系啦， 都点卡通声系咯？ 诶，未至于嘅，如果 1.2 同埋 都唔会 嘅 1.1 咁样之类啊。 O K O K， 哦，即系可以快少少听。 系啦。 哦 ，O K O K O K， 好啊，我试下呢个功能。不冇啦，系 冇啦， 冇啦，好啊，咁啊，明仔翻头咁样知啦，听众们，多谢大家，好啦，咁啊，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